爱到底在哪里？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？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Thank you.

就是放手去爱。受伤好好的，其实心我皆斑驳，寂寞的痛痛在眼中，越笑的是越多的感受，是天上笨小偷把心不打破，留下了碎片让人难过，寂寞的痛痛在做梦，幻想到你自由，你了一个，未来记得我，我用爱回过我，索性不来的梦。只是爱累了，却不是有别的人替代我了，连自己都想问我为什么，是抱抱你就放手，伤好好的，其实心我皆斑驳，寂寞不痛痛在粘稠，越笑的是越多的感受，是天上笨小偷把幸福打破，留下了碎片让人难过，寂寞不痛痛在做梦，幻想到你自由，你了一个，未来激动过我，用爱回过我，我醒不来的梦，哦是越多的感受，时间上笨小偷把幸福打破，留下了碎片让人难过，寂寞不痛痛在做梦，幻想到你自由，你了一个，未来记得我，我用爱回过我，梦。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记得他鼻子的弧线。虽然你现在躺在我身边，虽然你现在只对我想念，虽然你现在说爱我不变，但为何你只抽他习惯的香烟？我可以占有你眼睛全部的视线，在亮了灯的房间，你的心有一部分我却看不见。我已经占有你生命全部的时间，却在意那些你从来不说，我从来不问你的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若没有滴水穿石，寂寞的洗礼，那是喜欢不是爱，不可不明心。若没有交出自己每一点余地，这份爱不配你的名字。因为爱情来得不容易，再多艰辛我很乐意，只想抱着你，陪着你，不言不语也是附和你。因为爱情来得不容易，再多误解我都不在意，只想抱着你，保护你，有种不离不弃较真。 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